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也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由刘威带来的剧本《哗变》片段。 我今天喝醉了，不过我忽然有个想法。要是我写一本战争题材的小说，我一定下功夫把黄色燃料写成英雄。格林沃，算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好好的吃一顿。马瑞克，这个宴会扯淡，你有罪，当然你只有一半的罪，还有一个人，是他头一个说奎克疯了，是他给奎克起个外号叫黄色燃料，是他一本接一本的借给你那些心理医疗的书籍，他还提醒你有个184号法规，他一天到晚向你灌输，我说你说话要当心。哎，这些事儿都是马瑞克亲口告诉我的，他是个土头土脑打鱼的，可他非说这些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其实他连泪天光和泪人猿还分不清楚呢，可是你清楚啊，是你告诉他的，是你让他带着那本日记去找豪塞海军上将的，你还对他说我陪着你去，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躲了，而且从那个时候起你一直在躲，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一大套。如果不是你给马瑞克灌了一脑子的屁话，在那台风高潮当中他会说服奎克调转船头朝北，或者帮助奎克把船从南边冲出台风，那样至少不至于在战争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正要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使凯恩号撤出了战斗。这就是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贡献，我的朋友。哦，对了，你还有个贡献，就是这个人海啊，人海，你少说两句吧，你真的喝醉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北京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相关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些天气的介绍。 这个北京的天气呢，要引起注意的呢，就是一个霾的天气还在持续。这个对户外活动不利，空气处于一个重污染水平。今天这个下班放学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健康防护。另外的话，就是目前这个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7度左右了， 预计到下午4点钟之前，这个气温还是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 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29度左右，这个和昨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基本一个持平的状态。 嗯， 也是今年以来这个气温最高的一个点位。中午前后呢天气会有点热，只是呢这是一个北京的天气的一个基本情况。 嗯，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世界天气。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天气来看的话，亚洲天气的这个重点呢有这么两个。一个呢就是中亚的中南部，这个气温呢是节节升高。24日，也就是下周二，这个气温将上升到这轮气温这个回升的一个这个过程的顶点。 嗯， 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一个30度左右。这是今年以来的一个这个当地气温的一个新高。 嗯， 也就是说呢，和北京这两天的天气这个暖的程度呢差不多。有打算前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啊、塔吉克斯坦啊、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旅游的朋友啊，这个厚一点的衣服呢就不用多带了，可以适当的这个轻装前行。 嗯，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日本的这个硫磺山昨天下午呢发生了这个火山喷发。而且呢该地区呢今后3天呢是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 嗯， 前往这个日本这个九州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这个朋友呢，要注意这个火山喷发这个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 哦，是这一带。好的。 对对对。嗯，那么再看看这个欧美天气的一个重点。从这个欧洲来说的话，欧洲大部分国家呢这个气温水平呢比常年同期呢要偏高一些，天气偏暖。 嗯，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了。有些地方这个温暖呢是堪比这个6月份了。 嗯， 而东欧的一些国家呢，这个就是这个周末呢将迎来气温的一个下滑，局部地区呢可能下滑的这个气温下降的程度在10度左右。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部地区。 嗯， 那么在雨雪方面呢，就是这北欧以及这个俄罗斯西部啊，这一带呢这个周末会迎来这个雨雪天气，整体来看呢是强度不大。另外这个就是未来2天，这个英国和法国北部有这个小雨，葡萄牙南部啊和这个西班牙西南部啊也有这个降雨，好在呢这些地区这个未来出现这个雨量都不太大。 嗯， 那么这个北美天气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周末从这个落基山区的中部，向美国东南部这一带，将会这个自西向东迎来降水天气。 嗯， 其中呢像这个俄克拉荷马州，这个还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州、这个阿肯色州、这个尼西西比州等地，这个雨势呢也是比较强的。 嗯， 有中到大雨，甚至这个暴雨量级的这么个降水。 嗯， 如果前往上述地区的话，要注意这个阴雨天气，和这个降温天气的一个影响，这样的啊。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行方面天气预报，也提醒大家在出门旅行之前要关注临近的天气的介绍。郭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城、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又看了一遍日历，确认了一下，今天是谷雨的节气哈。 哦，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谷雨节气它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嗯， 所以一过了这一天， 大家总觉得哎，这个夏天就要到了。 然而明天 事实上是一个 像 小降温的过程， 对 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春天它确实是易逝啊啊，马上就要走了，抓住春天的尾巴，这是大家务必要做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到公园看花的人太多了，所以很多人是攒着时间没去成啊。 对对对。 最近开的花当中，可能樱花还是比较普遍一点。 是，在北京确实是这样。 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好多朋友可能一直在想，这个很多花期一错过，这就春天就不再有了。 嗯哼。 啊，这个得等到明年来年的春天了。 嗯。 所以 现在北京还没有到，应该是差不多快到晚樱的。 是吧？ 时候，对对对。 当然我这两天还说，我说看到朋友们发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各种花，有很多都不认识啊。 嗯。 所以呢，一到周末的这个任你游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怎么过这个周末？ 嗯、 你有哪些旅行的打算？不是这个五一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吗？ 对。 那么在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波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谷雨节气你一般有什么讲究？ 谷雨节气其实我对这个节气啊一直是 没太多讲究， 对，没有太多的讲究。 嗯，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嗯、张波经常会到晚间那个吃喝的节目里，有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茶。我们说到茶是怎么说的？ 嗯、 叫明前雨后。 对， 嗯， 明前雨后，这个明前指的是清明前， 嗯， 雨后指的就是谷雨时节。 嗯， 那在这个时候喝茶应该是正当时吧？ 对。现在去江浙一带，大家都会说这是明前茶。 嗯 嗯， 而且我去的时候还专门带回来了一些茶。 哎呀，啊、 真的是！ 哎呀，我 无锡当地的。 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要答应给张波带的东西，我没带。 没关系，没关系， 没事。 扯平了， 攒着， 扯平了。我刚才想问的，你们俩是说，你说不客气啊，你还带东西，你真是、 嗯、 那个 多带一点下回。 嗯，对。 茶这个事儿呢，我还打听到一件事，因为刚好听到别人在这个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讲到、 嗯、 说这个谷雨的这个时节的茶是有讲究的。 嗯哼， 因为我们通常说明前茶嘛、 嗯、 但是谷雨的时候采的茶据说它的去火作用很明显。 这个得找茶叶专家来说。 对， 我知道它好喝， 但是 不好喝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一句啊、 嗯、 就提示我们一点，就是在这个时节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说到花草说到茶，它都是这个植物在这个阶段非常有作用的时候， 状态最好的时候， 对， 最年轻的时候， 就跟原因一样、嗯、是吧、 哎、谢谢 啊，对对对对， 咱们俩嘛得这么说， 对。 所以今天张波来呢刚好赶上这个谷雨时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那些刚才原因所说的其实草长莺飞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个地方的美了，因为季节的轮换在每一个地区，特别是纬度不同的地区，它是不同的感受。 嗯， 北京我们说明天要降温，其实要到江南去，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这个升温都已经成了大趋势了？ 升温很明显， 是吧？ 然后呢，花已经，我觉得春季的花可能已经真的就过去了。 来，我们让张波先揭晓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花过去没过去，还待说，知道吧？ 哎呦， 啊， 对，他说的好。谷雨什么花又开呢？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还有一种花是谷雨时节必开，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这种花被称为谷雨花。什么花？牡丹花。 在北方来说， 嗯， 相对来说牡丹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开放， 对， 然后相对再往南边一点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就已经早都开放了， 嗯， 啊，就是一个时间段。 嗯、 但是除此之外啊，还有花要开，就比如在我们周边特别近的，你说是哎，我们要抓住最后一段时间了啊，对。但是你像目前比较近的，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你像在延庆的官厅水库， 嗯， 它的整个那个旁边呢，有一好多好多牡丹海棠花， 啊， 现在正值是一个盛放的时期，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各地的天气不同嘛，而它这个花期也不太一样，而且根据气温每一年的回温的快和暖的这个，它的花期还是不太一样。 对， 嗯， 其实说到一个非常贴近的事实，就是您看城里的花有的是先开，温度高嘛， 对， 然后我们说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因为它开的晚嘛， 对对对对对 对， 而且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像在这一段时期当中的桃花。啊，就比如在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平谷的桃花海、 嗯、 对吧，然后其实这个花期的这个预判了只能在我们一个预判的范围之内啊、 嗯、 就比如像在这段时间当中正值是江苏无锡的杜鹃花、 嗯、 啊 某些人心里就乐开花了吧 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儿从来没有断过花、 啊、就是它号称为也是一个花都的也是一个花城你知道吗啊、 嗯、 就是它一年四季，为啥你刚说哎到这个看花的一个结束，我说不是、 嗯、 事实上是春季的结束， 对， 花期有好多地方可能有比如说油菜花吧，可能到六七 七月份的时候可能在其他地方才可以开放的，比如到了你们家、 嗯、 对吧，可能也是在六七月份才开放的对吧哈、 嗯、 然后说是到了这个内蒙古的一些区域范围之内也是在六七月份油菜花才开放啊，所以很多人朋友就觉得特别好奇的说是哎呀这个为什么他们油菜花开那么晚，我说它冷呀、啊、 对纬度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今天去这两个地方其实跨的还挺远的、 嗯、一南一北呗， 对，南北结合、 啊、 嗯， 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像就是每一年都是他们家那个花季啊，就是无锡这个地方， 嗯， 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其实聊到过无锡，但是每个季节 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向往， 但是确实是每个季节或者说每一个节气的节点它都有不同的景致、 嗯、 是吧， 嗯， 那张波今天先带我们去哪儿，我们今天是南北的这个应该联手哈、啊、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去过南方的你可以选择去北方、 嗯、 然后去过北方的你可以去选择去南方、 嗯、那您给北京的朋友的这个建议是反正你如果去多了南方你可以往北方走一走、 啊、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季节也是正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去北方的某些区域的一个地方、啊、 我和袁一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还是比较惊讶的、嗯、就是在这个时候推荐北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儿冬天一个冬天可能北方是收藏的， 对， 是比较收敛的， 然后要到咱们这儿盛夏的时候去北方， 似乎是这个意思啊。 对， 但是 更流行一些。 经张波这么一提示，他刚才给我们一展示，我们觉得哎，北方还有这样的地方， 有的玩。 对，其实你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觉得就是离我们大概只有650公里的一个内蒙古的响沙湾， 这真是北方了 啊！对、嗯，这个一说，他肯定不可能跑到南边去哈、 嗯。 就是不是正北方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现在他。沙漠的一个气候呀，它有沙漠气候的一个特点。 嗯， 就比如说是可能再到暑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漠是不是会特别，就是阳光那么晒，会不会特别的晒？ 烫脚底， 对吧？对对、嗯，烫脚底那是避免不了的。你大中午的2点钟在沙子上走，那肯定要烫脚底，对吧、 嗯？ 但是你就是走在海边的话，它也有可能烫脚底，对吧？ 嗯、 啊，沙滩上不是也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两个就是海边和沙漠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呢？就说是沙漠它本身湿度比较低。它不属于那种就是潮热的那种感觉， 嗯， 它可能就说在这个五月份其实是我们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我个人认为的哈，它不冷也不热，然后呢说是你要是怕被晒的，比如像袁一这样怕被晒，一晒。 嗯 知道吧，肯定要涂 N 多防晒霜。 对。 但在五一的时候你去礼拜的时候你可以穿一个外套或者一个防晒服，那么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 而且它不冷，尤其是到了夜间的时候，因为沙漠的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 嗯。 热的时候可能热的真的是你恨不能就是直接光着膀子哈、 嗯。 但是在这个冷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你恨不能抱上一个棉被。 嗯。 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晚上的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适合，可能也就是在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 嗯、 像我们现在在北京的这个晚上的温度差不多。所以说是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会选择去沙漠。 你刚才把这个沙漠的这个地名再跟大家说一下，叫、 这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的响沙湾旅游度假区。 嗯，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的是库布齐沙漠。 嗯 啊，是作为我们中国的第七大沙漠吧。啊，但是说是我认为这个沙漠是一个在我们国内应该算是一个最豪华的沙漠。 嗯 啊，用这个词。 就是好多人特别不理解，说是为什么呀，有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们去这个什么腾格里沙漠啊、 嗯、 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说到。但是我说是库布齐它之前的时候可能是只是对一些玩越野的很多玩沙子的这些啊就喜欢到这个沙漠里面去飘，或者对一些户外的朋友来说喜欢去穿沙，就是说比如我穿整个徒步穿越这个整个沙漠啊、 嗯、 那么是这样一种想法。但是说是我觉得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讲，可能说是对于休闲度假的观念比较强一些、 嗯、 那么在这个沙漠里面他就说白了有一个开了一个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就是叫莲花酒店。 嗯 啊，那么这个莲花酒店呢，它是一个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说是在沙漠里边一个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度假酒店。 嗯 啊 嗯， 那么它不是说是沙漠里面只允许有沙子不允许有水哈，那么这个沙漠呢就是它里边的整个水上的娱乐设施也是非常非常的 完善，在沙漠里游泳。 对对对对对，而且它的整个水特别特别的清，是全部采自于地下水。 嗯，今天说的不是迪拜啊， 嗯， 说的是、 嗯、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专门跟我来 PK 来说了一下，在迪拜那边也有一个、 嗯、 类似于这样 Club Med 一样的一个酒店、 嗯、 但是我觉得说是它和我们国内的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为什么 啊？第一个首先咱先说吧，咱从北京到迪拜得多少钱的飞机票 啊？ 赢了，赢了， 啊、这一下就可以赢了哈、 嗯。 然后你去迪拜，你不可能只是去它一个沙漠吧？ 对， 对吧？但是我们从北京出发，或者在我们国内从上海出发，我们坐飞机可以说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鄂尔多斯机场或者包头机场，对吧？ 嗯、 然后机票价格最贵也就是1000多块钱嘛。 嗯，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说已经是就是按照它全价票来说， 嗯， 对吧？然后这个沙漠里面呢，它好的一点是它可以集合了整个一个中餐、西餐、美餐，就是这个蒙餐， 嗯、哦， 三种的这个美食，三大类啊，然后还包括就是各个地方的，可以说各个地方的这个特色美食都集中在这个餐厅里面去。 嗯、 然后除此之外了，它的整个这是从吃的上面来说哈，就是可以符合你各种人群的，对吧？然后第二一点呢，就说是它还有它自己的就是整个几个娱乐的这个。娱乐的岛，因为它在沙漠上也称之为岛， 嗯、 有仙沙岛，有月沙岛，然后里边每一个岛上可能有几十个娱乐项目，然后是不管是越野车、空中飞人，还是或者骑骆驼啊等等这一些项目，还包括它当地的民俗的表演吧，比如像文化类的，就是有那个鄂尔多斯的婚礼的表演，其实它的场景都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比如像我们只是看到过很多一些蒙古包的那种，里边可能说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去过草原上哈， 嗯、 然后我们住的里边可能是只是一个蒙古包，再大个无外乎能住上10个人20个人，对吧哈、 嗯？ 但是这个里边可以放好几十辆车。嗯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演艺大厅而已，只是其中之一个、 嗯、 那么为什么叫莲花酒店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南和北，而上节目之前我和袁一还在聊这个问题， 我不可思议 为什么可以类比呢？ 有什么类比的？第一个、 啊、 那么它的一大特色是它是一价全含的、 嗯、 啊，然后说待会儿我给大家来说做这个对比，我简单先把这个沙漠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价全含，就说是你只用掏一个价格，可能只需要花1-2千块钱，然后这2天1夜的食宿娱乐玩，就是里边所有的项目，就是单门票的价位，包括越野车的，就车里边所有的交通费用啊，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嗯， 知道吧？就是你可能几乎是花不出去钱，包括你所喝的酒水、饮料、红酒、白酒，各种的这种配套的都是非常完整的。 最早提到地中海俱乐部的时候，好像是、 嗯、 对，它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性质、 嗯、 啊，但是它的消费其实是很低很低的， 嗯、 就是在我认为，只是大家 性价比高， 对，性价比是非常高。 嗯、 你比如到酒吧里边，它的整个它里边也有酒吧哈， 嗯、 还有包括它的整个自由自在会的娱乐表演，对吧？还有包括它的整个一个晚上的篝火晚会，每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包括我们北京很多朋友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过放烟花了，大概有一年左右了吧哈、 嗯。 那么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可以放烟花， 嗯、 最主要是在这边它还有一大特色是它的蓝天几乎是天天可以看到、 嗯、 你在沙漠里面想看到点雨，那个真是一个缘分，可以买彩票去了，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在它正好是在这个响沙湾的沙漠的东北角， 嗯， 那么这个角落当中呢，是其中是有一块，就是正中间的一个位置有一个这个莲沙酒店，这样来建造的，而且它里边的适合各种人群，就包括孩子玩，孩子有专门的沙画。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服务也特别的好。为什么说服务好呢？他虽然不是说是管家式服务，但是他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得，每天有半个小时来学习《弟子规》，啊。 哦。 也就是他从 企业文化， 对，从一个文化上面的、 嗯、 然后包括从他的整个一个就是说是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本身的一句话过去说是、 嗯、 哎，只是说一个宣传语啊，但是现在来说他们的所有的员工每天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都是特别文的， 嗯 啊，你看着是内蒙古，我觉得说是应该他从长相上来，从北方和南方可能说是有一点这个彪形大汉啊，但是只要你一听他说话，听他的服务，然后你感觉到这完全就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这样的就是沙漠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对吧啊、 嗯，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从他的一个服务上面来说是也是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的一个地方， 嗯 啊 嗯， 而且就是 走了这么多酒店这么多地方的张波有这样的感受，不太容易， 对， 其实我在国内。走的应该算是入住的酒店也有好多好多种类的哈， 嗯、本来以为你很挑的， 但是 确实 我确实是很挑的，而且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我非要我上节目之前我说我一定给大家推荐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是这边，一个是江苏无锡的拈花湾， 嗯 啊，就是在我因为拈花湾是我后来才认识的，然后响沙湾其实在我在2年之前他刚开业的时候那会儿，然后我就认识了、 啊， 然后来说是应该 突然就勾连在一起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在。 因为我去年华湾也是去过第二次第三次哈、嗯、那么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说是他们两个是有一定可比性的，从服务质量上来说，你比如在年华湾里边啊、嗯、就是我觉得它虽然是民宿哈，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有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刚才我们也说过那个有个、嗯、在里边有一个比也是一个五星级的一个酒店、嗯、但是其实我觉得五星级酒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民宿里边的一系列的文化是值得、嗯、确实值得我们去。 那到底有没有特色？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你比如说像他的，你从他的店每一个民宿的名字上，比如说芦花素对吧， 嗯 啊，还包括什么坐看云起啊， 这是在年华湾，在无锡， 对，在无锡 半窗疏影、啊、 对、嗯、半窗疏影，它本身是富含有文化的，最主要它这边是一个禅意文化啊，就是你在它的整个各个街道里边都可以看到有这个文化的一个覆盖， 嗯 啊，而且就是说是你所入住的每一个店里边都是有一个管家啊，那么这个管家他的服务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所以说我当时走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入住到这个店之后，我才哦，我说啊，这个地方好像我觉得似曾相识啊，虽然说是它的整个住宿的风格是不太一样，一个是在大沙漠里面，嗯、一个是在太湖边上、嗯、啊，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两个地方它各有所长，各有所没有的一些东西，但是是风格和特色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但是都是值得我去做这期节目给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 一个是大漠里的壮美，一个是江南的秀美， 对对对对， 居然能够做对比，这是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的。那刚才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忘了问您，就是您说的那个就响沙湾这个地方，它这个是一个水库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湖泊？ 响沙湾它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 啊。您刚才提到了因为它有水嘛， 它的水是地下水， 地下水， 对、嗯、因为在内蒙古它本身沙漠是有，再一个它有湿地， 嗯 啊 嗯， 所以说就说是它的整个水源是取自于从沙漠打下一个地下水而出来的、 嗯嗯、 这个还是让人很惊叹的，因为我们通常提到沙漠的时候就缺水的环境， 嗯， 它在这个地方利用了这么好一个地下水的资源、嗯、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整个水的质量还非常非常的好。 嗯， 来自大漠里的这个酒店，张波推荐的这家哈，还被CNN评为最值得期待的18家中国新型酒店之一。 嗯， 好吧，上半段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半段还要继续来听张波推荐一下，利用小长假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可以选择北方，也可以选择南方，都可以感受到很幽静的，包括这个娱乐项目很丰富的这样的度假体验。 嗯，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办款需谨慎。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孟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 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十九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祝”，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此时此刻还是身在沙漠当中吧？ 对。 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张波做客环球旅行家，欢迎张波。 各位好，我是张波。 嗯，刚才说这沙漠的时候，真是太惊艳了啊！ 嗯、 哦。刚才我还跟张波打听，我说在咱们国家，应该这样的酒店还是目前看独一无二的，就是这种度假村的形式， 嗯、对 吧？ 没错、 嗯，在沙漠当中有这么一片地方，真的是不得了。 对，有水， 嗯， 有各种的娱乐项目。而且一价全包， 嗯， 最主要是太划算了，就是你包括你在里边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出去去旅行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跟着团队去旅行或者什么，你最多就是一个吃饭包含了、 嗯、 那么它的酒水饮料，只要在连沙岛内的所有的一切的酒水饮品啊， 嗯， 全部都免费， 嗯， 哦， 而且就是说是在它的酒吧里边的消费也是全部免费 的，哇、 嗯、啊，就是各类型的酒都可以， 嗯 啊， 那么这个度假村，我们所说的这个酒店，其实它的外延就是一个大的度假村嘛。 嗯，对， 这个面积有很大吗？它刚才听到您的讲述当中，我们好像似乎是听到了好几个部分，是吧？ 嗯，对，它的面积吧，具体的多大这个面积我说不上来。 我们可以感性的认识一下。 但是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它仅此它连沙这一个度假村， 嗯， 对吧？那么它的整个这一个客房数量，啊，那么说是基本上是在个能。有300多间， 嗯 啊 嗯， 可以同时接待600到700人的一个入住， 嗯 啊 嗯， 然后它的整个餐厅呢，有大餐厅，有小餐厅， 嗯、 对吧、 嗯？ 而且沙漠这样的地方，说白了，本身场地就非常非常的大， 嗯， 对吧？啊，然后这是只是其中这一个连沙度假区，而且 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区域， 对，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基本上你玩的话，至少要玩的，就是它里边的各种项目非常多哈、 嗯， 就是不管是室内的游泳池、室外的游泳池都有。然后沙化区域还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咖啡吧，还包括它的一些酒吧，整个这个区域就全部都可以包含的、 嗯、 然后这只是一个以单是以住宿和一个部分娱乐休闲度假这样一个酒店，然后它这个酒店就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同时，然后旁边的连沙岛、仙沙岛，还有包括就是 福沙 是也是一个以住宿为主，对吧？福沙和连沙是以住宿为主的，然后那么连沙岛和仙沙岛这两个区域的话，如果是其中任何一个区域你要去玩的话，可能至少要玩在3到4个小时，然后才能把这一个区域的一些项目能够体验一遍，而你入住连沙是可以不限次数的，然后每一个岛和岛之间的交通工具，然后说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从连沙酒店，我们想要去这个仙沙岛，那么酒店会派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冲浪车，沙漠冲浪车，然后直接把你带过去，然后你要想是去另外一个岛上，你可以选择两种交通工具，一种是我们选择坐他那个沙漠里边的小火车，然后到月沙岛上去，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骑着骆驼，然后到那个月沙岛上去， 驼队， 然后他的驼队的规模也非常非常大，而且其实另外一个月沙岛上就是一个是一个体验为主的，一个是观赏性为主的，比如像看节目类的，对吧？大部分会选择在月沙岛上那，因为也是有很多表演类的项目在那边，比如像他的一个我觉得是我特别震撼的是他们那个鄂尔多斯的婚礼啊，完全就是按照他鄂尔多斯过去的时候那个婚礼的举办的方式来去完成的一系列的，对，完成的一系列的这个表演，那么也是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表演类的一个项目嘛，就是针对说其他的一些表演类的项目，可能我们大家很多朋友有些在其他地方都见过，再加上他本身地处于内蒙古来，然后它的有内蒙古的文化，整个全部穿插在它整个娱乐项目当中，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就是比如你晚上就是回到这个酒店之后，酒店里面的自由自在会，就是大家可以和很多的一些演员去互动啊，有这样一个时段，然后除此之后呢，然后这个演员会带着大家就自由自在会表完了之后，然后直接就步入到篝火晚会现场。他的篝火晚会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其他地方是大家围着一堆火，现在是一堆火围着大家啊，那么你的一圈全是火盆，你知道吧？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整个这个灯光效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对于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就是你不管是拍日出日落啊，选择在这样的地方， 晚上看星星， 对对对，晚上看星星，它还有包括一个高倍的望远镜，就是专门有这样专门可以看星星的，识别星空的这样一些项目。除此之外，当然它项目很多很多，我就可能不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 我现在能理解，就是预订平台上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地方的什么7天6晚一价包的房间，什么6天5晚， 对， 完全是可以去花这么 多 时间。 朋友带着孩子去了之后，孩子哭得不出来，你知道吗？ 就不回家。 对，他冬季有冬季玩的，夏季有夏季玩的。所以说，作为这个沙漠，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大家去接受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适应我们当下的。而且就是说，这是从沙漠这个角度来说了哈。当然说我这回我可能又要转到这个无锡了， 太好了， 对吧？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了？我不知道那个原因，应该你也去住了是吧？也住了几天晚上。然后呢，他的那个晚上的一个水幕灯光秀，亮灯仪式，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就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在说的这个地方呢， 是 相差了， 1000多公里， 1000多是吧？ 对， 我觉得 1600公里， 对 啊，1600公里， 差不多，因为远远大于，因为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无锡 也要 1000多公里， 加上这650公里， 1600多公里， 所以这是在1000多公里接近2000公里之外。南方的一个地方，我们听一下这个对比， 对， 看有多强烈。 那么首先说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它是地处太湖边上。那么无锡是本身就是一个环太湖的一个城市，对吧？就是它的整个旅游的整个方向也基本上是环太湖旅游为主。那么正好这个拈花湾小镇了，它正好建的这个位置是在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灵山大佛下边。那么有一个拈花湾小镇。那么这个小镇呢，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它的整个全是汉唐风格。就是中国的整个汉唐风，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去过日本能看到很多流传的这个汉唐风格的建筑。对吧？那么拈花湾小镇呢，它整个的建筑风格全是以这个风格为主。而且它主要划分了也是好几个片区的旅游。可能很多朋友去第一次的时候，然后只是走马观花，只是逛逛香月花街这一条街，然后 最多他时间允许的话，他晚上看个水幕灯光哈、 嗯。 那么其实作为他这个里边，他作为一个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来说，首先作为南方的这个城市，它是以秀美为主的，对吧？ 嗯、 那么它其中呢有几大块，一个是湘月花街，一个是它的整个一个这个花灯，就是那个。就是作为这个水幕灯光秀，有三个场地，三个场地可以看到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梵天花海， 嗯， 啊，也就是作为梵天花海，就是基本上到了我们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它可以说是也是很大很大的一片啊，就是这个花，而且每个那个花海上面，它有做的很多的一些景观，比如像那个月亮，就是。根据不同的节气，它会推出来不同的风，就是 造型， 对，就是推出来这个就是亮灯的这个概念，就是亮灯之后呢，花海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大很大的 图案， 这个一轮这个月亮， 嗯， 然后你可以就是近距离的去拍照， 嗯， 还有包括很多的，就是南方的嘛，它不是有这种油纸伞嘛， 嗯， 它直接整个在花海里边去分配，就是分布着， 嗯， 那么这是其中之一个一片区域，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它还有另外的一片区域是鹿鸣谷。啊，鹿鸣谷了，然后就是在我们说的是那个酒店，对吧？就是从在它的也是在小镇里，小镇的旁边，就是也是在属于这个景区范围之内的， 嗯， 那么一个鹿鸣谷景区，那么这个里边它有很多的休闲步道。啊，那么也就是大家可以去坐着它景区的有免费的交通车哈， 嗯， 就是你可以如果入住这里的话，然后你可以免费随时乘坐，选择你的所要停靠的目的地， 嗯， 对吧？然后到它的鹿鸣谷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些别墅区域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银杏谷啊， 嗯， 然后也就是说是在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一种的风格让大家展示。最最主要的就是说是它除了这个之外，那么作为它自己的本身的一个禅意文化，我觉得也是就是比较符合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 嗯， 然后你去缓解一下是特别好的。比如到了年华湾小镇，你可以去 抄经，对， 嗯， 啊，那么它的整个抄经，它是每一天就是每一个时段，就是这些人就是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抄，不是一个地方哈， 嗯， 一个是抄经，当然你可以就是如果要带着你们家孩子一些小朋友去的话，然后小朋友可以干什么？可以就是泥人彩绘， 嗯， 啊，就是本身惠山古镇那边本身就是有泥人馆嘛， 对， 嗯，然后在这边呢，它有个泥人彩绘的一个手工， 嗯， 还包括对于很多一些女孩比较喜欢的插花， 嗯， 对吧？然后在这个地方都是免费可以完成的， 嗯， 啊，都可以参与的，而且还包括它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有高科技的那种场馆，就是你进去可以去玩，就是电子类的哈， 嗯， 也是可以去适合于大家就是去体验一把的。可能说是我觉得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因为很多一些电子馆里面它有很多他们自己的一些项目，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啊，就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这是作为一个体验类的项目，当然说是，除了抄经这些东西之后，它还有一些什么？就比如说很多叫我们刚开始不是说谷雨要喝茶吗？ 禅茶， 啊，对。那么作为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很多的一些茶室，包括咖啡，喝咖啡也可以，不一定非要都是喝茶的哈。就是您可以做不同种的选择， 嗯， 而且本身它这个区域当中呢，分有住宿区，有这个湘月花街，这是一条为主的一个街道，然后还有包括它的美食区，美食街那边的话，我觉得说是也是有几家我特别喜欢的哈，就比如像那个上上签那个吃他那个串儿。啊，我觉得 本帮菜做的也很不错，那个繁花楼，包括那袁一阁， 什么阁？ 就叫袁一阁，袁是缘分的袁， 哎， 对， 真是到他家了。 哎呀，缘分，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的一个禅石， 嗯。 其实我觉得 禅 石， 哦，禅石那做的也不错， 也非常非常的有概念的。 它是那个唯一的一家禅石馆，然后你进去以后，你以为是单点，就它是给你配好套餐的。 嗯， 对， 最贵的那个套餐才150。 嗯， 对对 对 对，对 吧？然后那一大份套餐就是一个人吃，就觉得又没有负罪感，然后还很满足。 七十八的都已经够大家去选择 了， 知道吧？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说，我说这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禅石吧，就说是我认为起，就是里边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同样一个观点，全是素食哈？ 并不是，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它只是做的很有禅意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就是在他那个环境里面去吃的话，每个人每一位，然后就跟那个食盒，一个人一套食盒，然后你端了就可以过去，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说是从他的美食上面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大家去体验的一个地方， 嗯。 如果说是你要到这个拈花湾这个小镇，如果说是你要住上一个晚上，我相信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晚上你只能看到他的就是这亮灯仪式，包括他的整个这三个这个水幕灯光的一些表演， 嗯， 然后你